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这心头了，亲人的欢笑，一

人要出门走一走，早听说梦中的大故事，转一转就像真的在梦里游，梦里游。

方向放了米塔，一撒一撒玛尼那，真是甜又香啊！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一撒一撒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投降你，如果我在风中歌唱。 场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的家。

音乐在旅途，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正仪演唱的《我愿》，吴松华带出的拉网小调，刘一珍带出的真情还在老地方。 Tina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丝绸路上驼铃声，邓玉华带出的情深意长。 Oh,